不愿放开你的手，此刻可否停留？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，今夜怎能就此罢休？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，不愿配乐而伴花落。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围着，爱如风雨翻涌。 深情相拥，时间这一刻停留， 千万不要开口再对我说，爱情只为今夜不走。既然相信会有思念的忧，就让你我两长伴左右。 很开心吧？ 非常开心。 讲句广东话嚟听下。 好开心啊！ 咁你同大家讲，大家好，我系新晓琪。 大家好，我系新晓琪。 左